欢迎大家来到荔枝小酒馆。我是荔枝小姐姐。 我不是小姐姐啦， 荔枝老姐姐。 我刚刚是用动声语在跟大家说话，狸猫的语言。 所以你这个见离客，你要邀请， 我要你付我房贷。 你要介绍一下你来宾呢？ 哦，我刚刚有介绍啊，我用动声语介绍的。 好，今天的节目嘉宾依然是由 老杨。 耶 耶。好啦，我们今天聊的那个主题也是最近很夯的 渣男。 渣男 这个题目其实对于男生来说有点刺激， 有点不好讲，是不是？ 我觉得人 你觉得立场有点尴尬。 我觉得人在江湖，男生难免都会有一点渣。 嗯，讲清楚啊。 例如 你本人。 没有，例如某种动物，小猪啊。 哦，你这样是污蔑猪哎、欸，那刚丢。好啦，反正最近罗志祥跟那个周扬青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不过我们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跟上海的朋友聊到这个事情，我们那边说啊，蝴蝶，他完全问号脸，他根本不知道蝴蝶是谁。 其实我也不知道蝴蝶是谁。 你不知道？还是你比较知道凯乐？凯乐我更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他叫凯乐、欸、 我只知道海伦凯乐。 嗯， 谁会知道他是谁啦、啊、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笑的词， 嗯， 就是三个字猜最近的绯闻。 三个字？ 用三个字。 是跟这个事件有关系吗？ 就刚才你讲到的人名有关。 跟蝴蝶有关。 跟 叠罗汉。叠罗汉是什么呀？ 不知道。 汉没有汉啊。 欧汉生吧。反正他们喜欢多人运动。 嗯， 好了，我们今天主题是什么？ 渣男。 那 请问，身为本节目的男性代表，你觉得渣男的定义是什么？欸，你有身边有朋友是渣男的吗？就是你觉得说啊，这人真是渣呀，但其实他身为朋友的身份来讲，还是人还是挺好的，就是感情这个问题处理不好。 我觉得一定有啦。 嗯。 我自己亲身经历，这个原本不在我的稿件内。我突然想到有一个超渣的人，他做的事情是跟罗志祥蛮接近的。 很多。 对，就给他一个代号叫史先生好了。 史哦。 对 哦。史先生 ，Mr. 史。 对。 然后呢，他做了什么事情？ 他做其实跟罗志祥蛮近的。 嗯哼。 我之前听说他到每一个城市里都会有一个女朋友。 哇。是一个收集这个各城市拼图的概念。 那他其实平时定居在在中国某一个城市，就 A 城市好了。 嗯哼。 那他在 A 城市有一个女朋友，在 B 城市也有一个女朋友。 是的。 那我认识他的时候是在上海，但他上海的时候又认识了一个女朋友。 哦。 所以这个人， 那他女朋友之间不会打架吗？ 彼此之间不太知道这个人的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位史先生做时间管理也是相当的好。 厉害呢，那他只有几只手机？ 有三个人的话，应该是三只手机。 真的啊？ 那后来 好强哦。 后来就听说他常常会人间消失，主要我觉得应该是生日的这一天时间瞧不拢， 嘎不过来。 尤其 那他应该要伪造三个生日才对。 对，他就是没有那么没有像罗先生一样有这么好的管理经验。 嗯， 对，所以。 还有情人节耶， 所以他自己生日的那一天其实是最危险的。 对、啊、 女生生日就无所谓， 女生生日应该不会找同一天的吧？ 对，所以他通常他自己生日那一天，他就会突然的消失。 哦，那情人节他怎么办？ 那情人节他就可能比如说我要出差啊， 哦，直接大毁灭，就说哦， 对， 谁都不能陪这样子。 他应该会陪其中一个人。 我发现好像有一些来这边工作的台湾人都有这种癖好、欸、可能是一种收集癖吧，就是会想要在不同的城市有女朋友，这样子出差的时候就很方便。这不是罗志祥的思维吗？这样他每一个城市就说、 啊、 哦，我到成都，成都是谁谁谁，哎，我到那个天津，天津是谁谁谁，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讲，他可能是当就是占短时间的外派，然后到当地他有一点寂寞难耐 啊。那你觉得他这样渣吗？ 他其实这个人跟我就是相处还 OK， 嗯， 那他怎么对女朋友我是不是很清楚 啊？ 对，所以以男性 以朋友观点，我觉得这不干我的事，我也不会去过问他的私生活。 嗯哼 哼，对。那以女生角度来说应该是蛮渣的。 现在我回到你前面讲的那个，你觉得渣男的定义是什么？ 我觉得渣男有几个，主要分三类啦。 嗯哼， 第一类就是劈腿嘛。 嗯， 这个最最没有争议的 劈腿。 对，那我觉得第二个是家暴。 哦，家暴这个不可以。 第三个是浪费别人的青春。嗯， 浪费最珍贵的青春的时间。哦，欸，那有没有什么这三个有没有什么例子啊可以来听听啦。 先讲，我们先从劈腿来好了。 劈腿， 你不是之前有个朋友， 哦， 有一个惊人的案例。 哦，我这个在我的那个粉丝页有讲到，这一个真的是我算是来上海工作七年听到一个比较离奇。要讲这个吗？ 你已经有你的下限已经被突破了。 对啊对啊，就是这边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毕竟资讯有点不对称嘛。反正呢，那个时候就是公司有个超可爱的妹妹，真的很可爱。我没有给你看过照片？ 没有。 就是上海人，就是上海当地人，然后讲话嗲嗲的，眼睛圆圆的，身材超好，胸部超大，然后就是很不科学的身材。 他身高 皮肤很白，正常身高大概160吧。我这样是不是有点物化女性？然后不太好。 那我觉得我可以耶， 就真的很可爱，真的人见人爱的那一种。嗯，然后就是 家里有车有房，还有上海户籍。 是有没有女儿不会准备吧？ 哦。 然后呢，反正那个女生呢，那个时候我们公司有很多人都想要追她啊，然后连我们那些开车的司机都会想要约她吃饭啊，撩她一下，但是她完全都不动如山。然后大家觉得奇怪，她到底有没有男朋友？到底有没有男朋友？因为她真的很可爱。然后后来就是有听到一点点风声，我也是因为我跟他的那个和要好的同事比较好，所以他才很低调的跟我讲这个事情。嗯，就是他其实有一个在交往的男朋友。 是你们公司？ 是我们集团的另外一个事业群，而且是做的蛮高的一个台籍的，也算年轻人吧，年纪没有很大。然后对方就跟他说，哦，因为集团里面然后这样谈恋爱， 办公室恋情， 哎， 这个， 对，有点敏感嘛， 不能见 光 的，啊， 就不要让人家知道，我们就低调的交往这样子。然后那个女生就据称这个男生是她的初恋。 暂停一下，我觉得每一个渣男都会有个起手式。嗯，就是我们的恋情不能曝光， 不能曝光，当然不能曝光，确实啦。有一些你说像这种职场的，可能真的不要爱的太高调。 对， 但是。但是有的真的他就跟你说要保密的，这种真的是要小心。所以当时但我当时也很年轻啊，所以我听到这个起手式我也不疑有他，我还想说哦祝福他们。你知道我忍的，我真的是忍的很痛苦。欸，因为那个时候我算是跟那个事业群的人也蛮熟的。 嗯， 然后大家有时候也会讨论到那男生，那个男生长得也蛮好看的，也是一表人才那种斯文型的。 这种看起来就是渣啊。 哦，我也不知道，太年轻了。 他有渣的本钱。 嗯，就是， 你想渣不是一般人都能渣的， 真的。 比如说你长得太路人，不会让你轮到你渣。 嗯，反正大家在讨论到的时候，我都内心想说，嘿，我知道他在跟我们公司的人交往，但我真的都没有说出去。 Okay, 那所以他交往也还好，他到底渣在哪？ 渣的重点是呢，反正后来那个女生就是跟他真的感情很好，然后呢， 嗯， 女生也会有时候他们一起出去玩啊，女生就会贴好友圈啊，就是他， 嗯， 但是都没有对方的照片，都是别人帮他拍的。嗯，然后那时候司机都会来问我说，哎，欸，你知道那个妹妹到底她男朋友是谁？因为司机很无聊，就是很爱聊八卦。那我都忍住没有说。然后后来有一年好像是11长假的时候吧。然后我就跟其他的那个台籍的人聊天，然后他们就说，哎，你知道那个某某某就是他的那个男朋友这次11回台湾结婚。哎哎，我想说哎呦， 所以他是带那个女生回去结婚吗？ 我以为是这样，我想说哇，天大的喜事。然后其实我有他，我看那我就去看他的 Facebook， 男生的 Facebook、okay. 但是其实我没有加他，我就是看他一个八卦性，因为我想说哇，那他肯定是跟我们公司那个妹妹结婚啊，可是我们怎么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结果 我一去看照片，我靠，他老婆完全就不是那个我们公司那个女生， 所以 是一个台湾的女生。 所以他结婚的当下， 上海女生是完全不知道的， 完全不知道。而且我后来知道，他就跟那个女生说，他回去要参加朋友的婚礼，所以他会晚一点回上海哦。 所以他朋友就是他， 他朋友就是他本人，哇，实在太震惊了。 但我有个问题耶，那他结婚的老婆知道他在上海有 这我就不清楚了。我只知道他老婆是空姐，然后好像是他家里给他安排的亲事，就是他父母很挺喜欢这个空姐的。 那他真的是双面渣男耶， 真的是太狂了。 因为你跟空姐一定是聚少离多啊。 对啊，多么的方便啊。 然后你又在上海， 然后反正后来我发现这个事情真的是天人交战。他说到底要不要跟那个妹妹说。后来其实他结婚，因为他我觉得因为他做的是特助、 okay. 所以他这个岗位实在太高，他很难低调。就是他结婚的事情就传到我们公司来，然后照片啊什么都有啊。 所以公司有跟他喜帖这样子吗？ 是没有喜帖，他真的确实很低调，但这种事情你也是真的藏不了的。 我觉得这一段要放一下那个陈奕迅的歌。 什么歌？ 什么你的什么喜帖是我的请帖？ 哦，真的好惨哦。 太悲伤了。 然后我听说那妹妹真的就发现了当下很难过，我有看到她那一天脸色非常不好，然后就冲到那个茶水间去，然后跟她几个挺好的那些姐姐们就围绕着她这样子。然后呢，反正我后来听说，就是他还有去质问那个男生说：“啊、靠，你怎么结婚了？”然后男生跟他说：“没有没有，是别人在那边造谣啦。那是我去参加。 就是” 他说他是去参加别人的婚礼 ，but 那个照片根本就是那种家族大合照，你知道、嗯、就是男生带了一堆金条啊、 就是， 坐在中间，在别人家的客厅，然后坐在正中央。哎，你怎么可能去参加别人的婚礼坐在正中央？天天在放屁。这就是我听过的最帅的故事。 所以渣男启示录第一条，如果你的另一半 跟你说不能跟别人讲哦，宝贝都是为了你好， 要隐藏这段关系， 对，不能跟别人提起哦，我们两个感情为什么要让别人知道呢？我们两个相爱就好了呀。 所以不任何不能见光的恋情都有可能是 都有 渣男的故事， 都是在为他的劈腿在做准备。 OK， 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太渣，不过我觉得还好一点，就女生没有怀孕。 嗯， 对，还好， 对，还好。跟大家那个补充一下，后来这个女生呢，就是很快就跟他分手了，交了不错的对象，现在已经结婚，生了两个小孩，小孩都非常可爱。 OK， 嗯，算是有一个 happy ending。年少轻狂嘛，大家都有爱过渣男，好，已经贡献了我的渣男的故事，就是关于劈腿。 那第二个是打人， 嗯，打人，老杨，你有听过什么？ 我听过一个打人的故事，我觉得蛮扯的。 嗯， 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个同学跟隔壁班的女生在一起。 嗯哼， 有一天，因为我以前学校都有，我们有第八节课、正常上学是正常上学是七节、上到四点，可是学校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收第八节课的费。Anyway， 就是但我们通常都是打混啊，或是自己在念书。 嗯， 那有一天就在隔壁班听到一些乒乒乓乓的声音。我想说奇怪，就是在学校，因为我们学校程度也算不错，至少算北市的前几志愿。后来就辗转得知， 你们没有去围观哦？ 我是听说，但是他非常多人看，因为那天我刚好不在那里。 哦， 结果我听说有一个男生到女生那边拿一个绳子 啊， 把女生绑起来 啊，这怎么听起来有点那个？ 对，我觉得听起来超变态的，但是他就是把他绑住，然后就是对他就是。车，我不知道，就是对他做一些非常粗暴的事情，但也没有办法想象这个事情是在学校里面发生。 那老师没有管吗？教官没有管吗？ 可是以前在高中的时候，老师其实没有课的时候，其实他不太会出现在教室里面。 哦，那女生怎么能让他就这样让他绑住啊？好难想象哦。 我觉得我也觉得很难想象， 他怎么会用绑人这一招？有点变态， 超变态！就你是谁会带 捆绑、 欸？甚至是学校童子军 啊？有病吗？ 高中哪有童子军啊？ 好变态哦！ 然后后来 那同学也没有阻止， 有后来就是发现就奇怪，为什么教室反锁？然后就其他们班的男同学就会救他。 我靠！ 救他之后好像就是有去 报警。 没有报警啦，可能就是、 叫老师来处理， 就是 打他。 对，有打，我不知道 公审。 对，就是有这要做一些事情， 全民公审这样子。 正我觉得这超级扯。 嗯，这个很可怕哎、欸。我觉得通常有这种暴力倾向的，有可能他小时候在家里，有可能也父母也有点这样子的问题，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在遇到极度愤怒的时候，就会选择这个方式来处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万万不可。 我们这乡下很多、 哦，真假的？ 真的啊，真的啊，真的很多、啊。 所以你爸会打你妈吗？ 没有，我们家我妈超强势，我爸不要被打就好。 所以是你妈打你爸？ 我妈只是抓狂啊。 那你妈打你妈，这样算家暴吗？ 家暴不分性别，只要被打的都是受害者。OK。 我想到这个，我阿公好像以前是被我阿妈打，因为我阿妈超壮，我记得他身高应该有170，那我阿公。 欸、但好像女生打男生就不太会，人家不太会讲什么，只会说有丢脸哦，什么男生被打哦。 没有没有，我阿公那时候被打到去缝针呢， 靠， 超扯！ 天哪， 听说我阿妈是直接超扁担，然后扁超痛。 那男生，你看男生被打，我们就会哈哈 哈, 哈。对不对、嗯？如果现在这个故事反过来说，你阿妈被你阿公打到去缝针，就说看你阿公是太渣了，对不对？这好像有点不公平、啊。 好像只有渣男没有渣女。 然后嘞， 所以我觉得渣男第二点就是不可以暴力相向嘛、啊 嗯， 任何暴力，说言语暴力或者是肢体暴力或者是关系暴力都不行。 嗯， 那我觉得第三个就是终极渣， 终极渣， 他可能 最高级的 就是渣暴中的渣。 嗯哼， 就是我觉得人一生之间最重要就是你的时间。 嗯， 最渣就是浪费时间的这种渣男。他明明 浪费时间、啊， 浪费青春， 怎样叫做浪费呢？ 交往期间，女生的精华岁月可能就是二十几岁的时候。 你的意思是，超过三十岁，女生就没有价值？ 不不不，我说就是，我说精华时段，精华最珍贵、最精华，就是胶原蛋白最丰富的时候，然后。 以上代表老杨言论啊、哦，我觉得女生在每个年纪都有她美丽的方式， 对， 平衡报道一下。 Okay.好 啊、那澳大利亚赫本老了也很美啊，对不对？嗯， 对。 法国女人老了也很美， 但我觉得那个是少，就是多数案例，女生四十岁以上都非常的美。 好啦好啦， 好啦，然后我的说的就是说，浪费青春这件事情真的是太渣了。 所以你觉得小猪最渣的事情是他浪费了他女朋友九年的时间？ 对，我觉得劈腿倒还好 啊， 就相对 爆炸性的发言。 没有，我觉得相对来说劈腿事小。 嗯， 那其实劈腿你可能难过，了不起一个礼拜一个月，最多 OK 半年给你，大部分人都可以恢复。 嗯， 可是如果你是被浪费九年的青春， 哎、欸，那我很好奇， 所以我觉得 所谓的浪费是说在一起好多年，但是没有走到婚姻，这样子就算是浪费？ 不是不是，我觉得是心里完全不愿意对这份感情有责任。 嗯， 就是我就是保持我一个就是要玩的心态。那如果大家都说好要玩，我觉得这没无所谓。可是如果当其中有一方有明显的表态说我是愿意跟你认真走下去、定下去，但是其中一方还是依然顾我的、玩他的， 哦， 那我觉得这个就太渣了。 那你有这样子的例子的吗？ 我听过一些，就是说女生其实很喜欢这个男的，她甚至为了这个男生，她放弃她可能原有的另一半，或者是怎么样， 嗯。 在玩，他不愿意对任何感情去付出任何的责任。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如果大家都讲好 OK， 但是如果对方不知道的话，那其实无形中浪费对方超多的时间。 嗯， 那过了就错过就回不了头了。 嗯， 你像在为什么要说20-30岁以内，在上海，你知道有一个叫本命年这件事吗？ 啊，本命年。 我记得本命年就是在女生大概是23-24岁左右。的时候，这一年非常的重要。 好的， 就是他大学毕业之后，他这大概23-24的时候，他一定要找到一个好的对象。 哦，真的啊？ 对，然后那因为他往后推算嘛，他可能要交往啦，然后要见父母啦，巴巴巴啦， 办婚礼， 所以他大概是26岁、27岁的时候可以生小孩、结婚、 哦。 所以一般他们会说23-24大概是本命，应该是24岁是本命年最重要的这一年。 真的呀？ 对，那如果 压力好大哦。台湾没有这样子。 台湾因为台湾通常你适婚年都往后延嘛，很多人结婚都30几岁， 嗯， 非常正常。可是在中国是比较早的啦。 嗯， 那如果你今天浪费了别人的本命年，那他可能他的朋友在这段时间都结婚了，所以他没有任何好的对象嘞。 这是真的。 对， 我身边有一些上海小姐妹真的是 过了就没有了， 过了就变得。 这个怎么讲，这个恋爱市场就变得非常的严峻，然后他们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相亲。 对啊，不是说他自己找不到好对象，是好对象都被抢走了。 嗯， 因为大家， 而且对方也会觉得哦，你已经三十岁了，嗯，就觉得你好像滞销。 那澳大利亚赫本怎么办？ 那个是他国事，我讲的是上海，上海这边我觉得还是相对，他们觉得女生就是毕了业就是要谈恋爱，然后就要结婚。 对，所以 他们还没有像台湾这种观念，说我们可以谈恋爱，但不一定要结婚。这边通常谈恋爱都是以结婚为前提。 这个年纪啊，就是本命年这个年纪。OK，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三种渣男是第三种最渣，因为你可能影响到 最 影响最深远、欸。 没有啊，又是你劈腿，你多人运动，然后你得病。 现在基本上你治病都会好啊，而且你 这有点那个， 而且你多人运动，你可以有一些防护措施，不一定要那个啊。 哦、 你真的去参加多人运动，都会有一些规矩。 哦呦，这么了解是不是？看来老杨对于多人运动略有涉猎。 对，因为我平常蛮喜欢打篮球的啦、 哦， 就很多人一起打篮球。 拜。 对，所以我觉得总结是这样，就是三种渣男，第一个是劈腿，这不用说、 嗯； 第二个是暴力。 哎、欸，等一下，劈腿这个事情。我看到有些人说，那劈腿又怎么样？女生可能也知情啊，她还那如果女生知情的话，还不是选择继续跟她下去嘛？ 嗯，那就是她咎由自取啦。不是，如果就是她愿，她 觉得女生这样活该？ 假设她不是我不觉得她活该。男生一定就这个情况就是渣、 嗯。 那如果说在你已经知道了，那你愿意接受，还愿意跟她走下去，那这是你的选择。 那我觉得 我不能外人不能评断任何事，这是她的选择。 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会听到例子，他明知道他的伴侣是会劈腿的，但是他真的太爱他了，就像那些被家暴的人，他也当被家暴当下也觉得很痛苦，可是对方又会说：“宝贝，我一定不会再这么干了，我是最爱你的。”叭叭叭叭叭， 这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吧？ 就是相爱相杀， 越打越爱， 就是很复杂的情感，所以我觉得这事情你也很难说。他就算他知道劈腿了还跟他在一起，他就是活该。我觉得也不是很好去判定这个事情。 但感情之间，我觉得外人 很复杂， 外人都没有办法判断、 嗯、外人不好 对错啦。那我们只能用比较客观的方式告诉众多的那个广大听众朋友， 嗯， 如果你遇到了有一些现象，他就是一个渣男的警讯，那你务必要好好思考。 第一 就是 他有很多只手机， 对，他不敢公开承认你们的恋情。 嗯，哎、欸，这真的，真的， 这个、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奉劝所有的，我觉得尤其是年轻的，也不一定女生啊，年轻的小朋友很容易被这个骗，自以为保持神秘很酷。 屁啦，没那么好神秘的吧？ 根本就，我觉得一个正常的恋情就是要。接受你说要接受大家的那个评判也不太对、啊、 公开的考验， 公开透明，对不对？就没什么好隐瞒的，真的，这才是一个健康的恋情。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暴力，然后我觉得暴力很多层面、嗯。如果说你看到他在一些行为当中，比如说， 哎、欸，他如果自己去撞墙的嘞， 我最近听那个， 我们最近听的朋友讲， 自残也是一种暴力吧？ 对他伤害自己， 他是一种情绪的霸凌啊。好了，这样比较间接啦，但我觉得这也蛮恐怖的。 这个可能需要治疗。 对，我们听到一个就是会撞击的故事，不如意就撞击，怎么样 就撞击？就 是、他会撞头。对，那第三个就是说，如果对方你们交往长期的时间，对方永远不愿意给你任何承诺，那你就要思考。 欸，如果承诺是说，好啊 ，baby， 我十年后再跟你结婚， 干吃大便啊！十年后你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我们总有一天会结婚的 ，baby。 我觉得我听过最烂的理由是说，哦，那等我们到某一个年纪之后，我们成功了，我们就结婚。 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对，你就无法定义啊，就说我们有钱 我们 就结婚。 等我们存了1000万。 那我的问题就是说，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先结婚，或者是我们一起来做完成这件事情？ 嗯，所以以上的说辞都是在耍流氓， 都是 bullshit， 都是 bullshit。嗯， 所以奉劝大家。 罩子放亮点， 珍惜生命，远离渣男。我们应该有个爆破性的 ending。 爆破性的 ending， 嗯， 像什么？ 马上承认我有小三。 What？ 真的吗、 欸？有啊，我的小三在旁边睡觉，而且毛很多。 哇，嗯、全程露毛哎、 欸！哎、欸，他都不穿衣服， 一直裸体。 他从来都不穿衣服， 随地放屁。 而且他在 我觉得这不用再讲， 他还会一直跳到我们床上， 所以他还跟我们一起睡觉。 三 P 好啦， 那有够热的，够渣了吧？ 谈个恋爱不容易，慎选对象，其实也不一定是渣男啊，有些女生也不是太 OK。今天我们谢谢我们老杨上我们的节目，为我们剖析渣男的行为，还有一些前兆，怎么样？ 比较好一点。 好诶， 还是有点奇怪。 哎呦，烦呢。 好啦，今天就这样啦，谢谢大家收听，我是老杨。 I wanna know， 你信不信？ 哈哈。I wanna show。 然后说，我有一条什么特别粗的神经，是吗？哈哈哈哈哈。啊 ，OK。 特别粗的。 到底是哪一个？ 真上传不了啦，里面被变掉啦。 好啦，去看吧，马上看呗。就这样，拜拜拜。